好啦，好多谢大家今日咧又嚟听我讲呢个中西人民精神啦。啊，今次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啊系要讲呢个咧中西文化精神嘅比较。啊，咁样呢个题目咧就相当之大啦。啊，呢个啊，中西文化精神咁多，啊咁样讲啲乜嘢好咧？啊，比较啲乜嘢好咧？咁样，咁我哋首先要讲嘅咧就系呢个咧吓，啊宗教科学嘅问题先。先讲宗教科学嘅问题先。不过就算是宗教科学呢，个问题都好大啊。这个都是相当大嘅问题。因为中西文化比较呢本身都是相当之大，我哋可以好由好多唔同嘅观点嚟对加以比较。这个话。咁而家呢我哋所用嘅呢就是尝试呢就是这个由所重视中西文化里面他们所重视的文化领域有什么不同，由这个角度来到去讲，这样来到去显出这个中西文化精神是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现在要讲宗教和科学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呢觉得西方文化那个所重视的文化领域，西方文化重视的文化领域，西方文化的中心其实就是宗教和科学。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其实就是相对的。这个这样就显出呢中国文化那个重心，中国文化所重视的那个文化领域呢有些是不同的。中国文化的重心其实呢就在道德和艺术，就比较凸显一点的。好啦，咁我哋而家先讲嘅呢就係呢个所谓西方文化佢呢嗰个嘅中心係乜嘢呢？就係所谓宗教同埋科学啦。西方文化呢其实呢係好受呢、这个宗教精神同埋科学精神支配。相对地呢中国文化呢主要係受呢个道德精神同埋艺术精神的影响。当然啦，这个咁简单的讲法呢咁样的比较呢就睇落去呢就好似好浮泛咁样啦呢、这个。但係其实呢这个咁样的比较呢唔浮泛呀呢、这个。这个其实都相当切实嘅。我哋而家有两点要注意嘅。就係、是、呢、这个我哋所讲嘅所谓宗教精神，所谓科学精神都是有定义的，不是泛泛指一些所有的宗教科学这样有这个特定的意思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所讲的所谓中国文化的重心在这个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的重心在科学和宗教，这个这样的讲法呢其实是由这个中西文化比较来到去讲，就不代表中国是没有宗教和科学，不代表西方没有道德和艺术，这个只是整体的一个比较来到讲哪个重视多一点或者受影响多一点，不是说他没有那样东西所以呢现在这个是从这个整体的比较而言来到去讲的这个讲法，如果我们不知道呢就以为呢这个讲法哇这个这样讲得这么大这样就太过浮泛这样神不啱啦，这样讲法就因为我们其实就着中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自身来到去讲呢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有不同的重视的文化领域的。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是从整体而言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中西文化整体而言来去比较。因为其实就住你自己每一个文化本身，就比如中国文化这个佢喺唔同嘅朝代佢重视嘅文化领域都有啲唔同，西方文化亦都系唔同嘅时期佢重视嘅文化领域都有啲唔同。例如 在西方文化里面，古希腊时期其实是重视这个科学和艺术为主的，其实是重视科学和艺术的。在罗马时期呢就重视这个法律和政治的，希伯来时期呢到中世纪呢就以宗教和道德为主了，到了现代的西方文化很明显就以科学和经济最重要。所以呢 就算是西方来讲呢，不同的时期它那个重视的文化领域呢都有所不同。中国都是的，中国汉朝以政治为主，魏晋时期就以文学艺术为主，隋唐时期就以宗教主要佛教道教为主，宋明时期就很重视，因为宋明就讲理学了，重视这个道德和教育了。所以无论是中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如果就他自己那个文化来对他看呢，就每个时代他都有他们自己那个时代所重视的文化，但是我们现在呢是就着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来对他说。从这个整体来到去讲也都可以这个呢见到这个呢原来中西文化那个重点是有所不同。好啦，咁我哋讲文化要讲一个大方向先，我哋而家先讲一个大方向。咁呢个大方向呢也都系由这个比较来到去讲，就唔能够即是既然是要讲大方向呢，就要从这个中西文化的整体的大的比较来去讲，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讲呢这个我们就讲不到这个文化精神的异同在哪里，这个所以这个没办法的，这个既然是要讲一个这样的问题呢，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讲，这个大方向的问题呢就要用这个这样的整体地去比较来去讲。因为呢你无论讲什么都好，你讲什么问题都好，一定有些限制，这个一定呢有些呢被人质疑的地方，这个讲大方向的时候呢咁样就没办法，就一定要是这样，没得不可以讲到咁细，不可以讲到每个朝代每个时期咁仔细，这个但是讲到咁仔细嘅时候呢又讲唔到个大方向，所以一定係有啲限制，所以而家呢我哋就要讲緊一个整体嘅比较，就唔係呢好细致地呢每个时期每个朝代佢嗰个重点有啲咩科学咩宗教等等，就唔係嗰个问题啦。所以呢而家呢先讲清楚呢两点，就係呢我哋所讲嘅宗教同科学精神呢係有种特定嘅定义，同埋呢我哋咁样讲嘅时候呢係作緊一个整体嘅比较，而唔係呢话西方文化呢就淨係得宗教同科学，中国文化呢就完全冇嘅，就唔係呢个咁嘅意思，呢个我哋要明白，我哋要咁样讲嘅时候有佢嘅限制，我哋明白呢个限制呢就可以先可以讨论到呢一个呢整体呢个比较，见到呢个文化大方向嘅问题。好啦，咁我哋而家所谓西方文化嘅重心係呢个科学同埋宗教嘅意思呢其实呢就係话呢个中国呢是缺乏了西方的这些这样的科学和宗教，就是说呢不是说中国没有科学和宗教，是中国缺乏了西方这一种科学和宗教，中国文化里面缺乏了西方的科学和宗教，这件事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无论是研究什么中国文化的人都好，都要承认中国文化里面是没有西方的这种科学和宗教的，科学在先秦时期中国里面呢比较重视的呢就是墨家，但是墨家呢在先秦时期很快已经衰落了， 啊，荀子他就很重视这个证明啊、分类啊那些这样的讲法啊，先秦时期的荀子啊，荀子这些这样的主张呢都比较接近这个科学精神啊。不过呢荀子之后呢就没有人继承这个荀子啊这一方面的精神而走去提倡这个科学啊。到了汉朝啊，中国的汉朝啊，他都讲这些呢啊这个好阴阳五行啊那些这样，这些是属于自然哲学的范围啊。但是这些自然哲学呢啊就不是科学啊，结果呢这些自然哲学呢就跟这个术数结合了，就变成这个阴阳五行的学说啊。好啦，即係呢啲呢相对地接近，但係原都唔係西方嘅科学㗎啊。例如呢、這个清代啊，清代有呢、這个考据学啊，清代嘅考据呢都好有呢个科学精神。但係问题呢，清代嘅考据学呢佢只係限于喺书籍文物啊里面做功夫啊，咁所以呢亦都唔可以算係呢有呢个西方嘅科学精神。咁样中国古代呢亦都发明咗啊好多唔同嘅器具，发明咗好多唔同嘅事物啊，呢、这个成日都强调中国呢有几多四大发明啊嗰啲咁样咩火箭啊咩嗰啲最先係中国发明之旅嗰啲讲法啊。咁、中国古代確实係发明咗好多器具啊，但係问题就係、虽然有呢啲咁嘅事物嘅发明，但是中国始终都没有发展出科学的基础啊，没有这个数学啊、几何啊、逻辑 啊这些这样的西方的科学的发展啊。所以呢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呢缺乏科学，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啊，不能够因为呢你好喜爱好喜欢中国文化呢就加以否认啊，中国文化里面啊，传统文化里面确实是缺乏这个西方的科学啊。好啦，这个因为我睇返西方文化呢，佢哋喺古希腊时期呢已经好重视这个所谓概念的分析概念的分析佢哋有这个理型的观念咁呢啲呢其实都係西方嘅科学精神咁我哋中国文化呢係冇嘅中国文化係冇嘅呢个即係古代嘅古代嘅西方文化呢係已经係重视啲概念嘅分析讲呢、这个理型理念呢啲咁样嘅嘅讲法咁呢啲係中国文化冇嘅咁樣近代西方啦近代西方呢就講呢個假設講呢個觀察講實驗，然之後呢個去證實研究下自然嘅秘密係乜嘢近代西方嘅科學精神就咁樣咁樣呢中國文化呢中國傳統文化亦都係缺乏呢種咁樣嘅科學精神中國傳統文化裏面呢無論古希臘嘅科学精神或者近代西方的科学精神两样都没有的都没有的，这个我们是要承认的这个好啦，那这个就是西方有科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的这个第一样啦第二样就是讲宗教精神这个西方文化里面有宗教精神的这个咁但佢哋嘅宗教精神呢係點樣嘅呢咁樣我哋就以呢個基督教嚟代表啦咁我哋睇返中國文化裏面有冇宗教精神呢都有嘅但係問題中國文化嗰個宗教係點樣呢我哋睇下中國古代都有呢個所謂天帝嘅信仰咁呢個天帝呢有啲人解釋做呢個呢都係一個人格神啦類似呢、這個基督教的上帝咁样的这个古代有所谓天帝的讲法中国这个但是呢由孔子 之後開始呢，天的信仰呢，已經融入了去儒家的道德精神裏面，即是孔子之後呢，這個天帝呢，已經呢不是幾強調他是一個人格神的這樣的講法了，融入了落去一個呢，儒家的道德精神裏面，變成一種呢，天道，變成一種形象的智慧，而不是向著這個人格神的方向發展，所以呢後來都很少講這個人格神。好啦，咁樣先秦時期，除咗孔子仲有墨子，墨子就講天智，天智呢，有啲宗教意味嘅，呢個呢個天智呢係一個呢，高高在上，決定好多嘢嘅，有啲宗教意味嘅，但係呢，墨子所講呢個天智呢，佢個目的係實用嘅，呢個仍然都，所以墨子的這個宗教呢，其實它的目的呢，是要，決定這個人間世界是怎樣，所以其實呢墨子，那個宗教，天智的講法呢，很實用的意思呢，就是因為呢它仍然都還是向往這個人間世界，它不是講一個超越的世界，天智主要都是用來決定這個人間世界是怎樣，所以它呢並不是向往一個超越的天上面的世界，所以它呢這個天智也沒有發展成為西方式的宗教。好啦，這樣中國秦漢時期，這個就很流行這個篡位之術，這個咁樣嗰啲咁嘅講法呢亦都有呢個宗教意味，係古代原始宗教喺民間嘅復甦嚟嘅，但係講呢啲篡位，呢個呢只係用嚟預言，日後會點會點，喺啲遺書裏面呢亦都有講到呢個人格神，講到呢個所謂天王、地王、人王，這個遺書裡面是嘗試去描繪回原始宗教裡面天神的形貌是怎樣，這個我們看到漢代的民間宗教，這個呢有些復甦的現象，就是這個呢就講回這個人格神是怎樣，這個原始宗教裡面這個天神是怎樣，這些就是這個所謂民間宗教的一些復甦的現象，但問題呢，就算漢代遺書裏面所講的這些這樣的宗教的天神，這些天神又叫做士族，跟人一樣是有生死的，而這個漢代他講這個太初有這個雲輪元氣，這個這個天地之間有很多神，都包括在裏面的，有些神呢，就好像基督教裏面那些神一樣，這個呢是這個呢，創造世界啊，或者創造宇宙啊這樣，不過呢無論這些漢朝這些遺書怎樣講都好，怎樣講都講不到這個上帝出來，這個所以這個漢代的陰陽家同埋呢啲篡位嘅學說，都唔能夠繼承到呢個原始宗教，唔能夠開出到西方文化形式嘅嗰種呢一神嘅宗教，始終都唔得。講來講去呢，佢嗰啲宗教呢都係好，就算係神都好呢，都係好多嘅，同埋呢嗰啲神呢好似人嘅，都好人間嘅，呢個咁樣呢就講唔到一種呢西方式嘅一神宗教，所以呢結果呢啲陰陽家呢啲咁樣嘅宗教嘅人士呢，結果就成為呢個方士啦，呢個就開出後來中國嘅道教，但係道教我哋都見到道教呢好多時就教人修練，修練就可以成仙做到呢個神仙啦，呢個 啊，但係呢個所謂成仙呢，亦都唔係做到呢個呢西方文化裏面嗰種超越嘅神啊，並唔係話你修炼之後做到上帝囉，啊，原來唔係，都唔係喎，啊，呢個啊，咁所以呢，就算係道教呢，亦都唔係呢個西方文化裏面嗰種咁樣形式嘅宗教啊。那位書裏面呢，亦都有好多呢個陰陽家儒家嗰啲混合嘅思想。咁所以呢，位書裏面雖然漢朝呢啲咁樣嘅位書，佢有講到呢一個孔子啊，但係佢嗰個孔子呢都係一啲神化嘅孔子啊。咁所以呢，漢代嘅經學家裏面呢，有一派呢就係公羊家啊。公羊家呢就係繼承咗呢種神化孔子嘅講法啊，呢個啊。不過呢，公羊家佢始終都係漢學家啊，咪始終都係呢個叫做經學家啊。咁佢其實主要呢就係講政治嘅啊，關於孔子嘅事蹟啊，呢個因為其實係人人都知嘅啊，呢個係漢朝之前呢人人都知嘅孔子嘅事蹟啊，呢個啊根本你冇辦法呢將佢太過神化啊，呢個咁，所以呢雖然有少少神化嘅講法，但係呢都唔能夠將孔子呢神化成為呢一個一神嘅宗教啊，呢個係做唔到嘅，始終都。好啦，咁樣到咗魏晉時期啊，呢個就開始講呢個玄學啦啊。魏晉時期最出名嘅就係呢個呢講玄學啊，魏晉玄學啊。魏晉玄學裏面呢，這個陰陽家的思想呢就開始式微了咁樣呢就即係呢個陰陽家就個宗教氣氛就重啲啦呢個咁樣既然式微了，咁即係魏晉玄學裏面呢嗰個宗教呢個氣氛呢又冇咁重呢個咁跟住到咗隋唐喎，隋唐呢個宗教氣氛呢又濃烈好多啦，因為隋唐呢呢個佛教大盛當時呢個佛教呢非常之盛行連皇帝呢都好呢個呢推崇相信呢個佛教要呢個呢發揚呢個佛教所以呢隋唐時期呢中國人嗰個宗教意識係寄託喺佛教嗰度嘅咁好明顯啦，佛教同西方嘅宗教文化呢又唔同嘅佛教就唔係一個一神嘅宗教同西方嘅宗教文化呢相當不同佛教呢係講呢個天人師呢個中國人呢就用呢個相信孔子嘅方式嚟到去信佛嘅佛教呢所相信嗰個佛即係呢個隋唐時期相信佛教啦咁樣係宗教啦，但問題佢呢個宗教呢佢相信嗰個佛呢相信嘅方式呢就唔係好似西方人相信上帝咁樣嘅相信方法喎，而係呢只係中國人相信孔子咁樣嘅方式呢個咁樣嘅方式嚟到去信佛呢就唔會將呢個佛呢完全呢睇成為一個呢一個人格神唔會完全將佛睇為一個人格神咁所以呢個佛教呢我哋見到佢嗰個變化呢由呢個中國佛教一路變化到後來禅宗興起中國佛教由呢個印度傳過嚟之後呢發展出中國嘅佛教中國佛教一路發展至到禅宗興起嘅時候呢就變成呢講呢個所謂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呢個就變成一種個人嘅修行呢個佛好明顯就唔係一個呢一個人格神好明顯就唔係一個呢好似上帝咁樣嘅神一個即心即佛每個人都可以成佛所以呢佛祖都可以鬧嘅這個並唔係話呢個佛祖呢就係一個神啦咁樣呢個 咁所以呢個咧佛教嗰個佛咧嚇，同呢一個基督教嗰個神咧係相當唔同嘅，係好唔同嘅一樣嘢嚟嘅啊呢、這個啊，所以咧我哋唔能夠話呢個咧隋唐時期嚇嗰、那個佛教嘅精神咧嚇、啊、就係、是、呢個咧。啊、西方的宗教精神咁啊，相差好遠嘅啊呢、這個啊咁樣到咗宋元明時期咧啊呢、這個道教啊復興啦啊咁咧，當時嗰個中國嘅宗教精神咧啊就喺道教嗰度啊咁樣，道教亦都係啊，道教咧啊亦都係呢、這個啊唔會講到一個咧啊超越嘅上帝啊。道教叫人性命相修、啊、都是着重呢啊怎样修养自己，然后啊成仙啊这样所以呢是没有这个西方重视超越上帝那种精神在这里、啊、所以整体而言呢、啊、中国文化呢、啊、由古至今、啊、都是缺乏、啊、这种西方的、宗教精神。咁頭先講過啊，中國文化啊，唔係冇宗教冇科學啊。先講過中國文化嘅發展一路以來啊，都有宗教有科學，但係問題咧，我哋係缺乏咗啊西方嘅呢種咁樣嘅科學精神啊，缺乏咗西方嘅呢種咁樣嘅啊宗教精神啊，開唔出呢啲啊西方嘅科學同宗教啊呢、這個啊，即係我哋。有我哋自己嘅一種啊形式嘅一種啊科學同宗教啊，但係就唔係西方嗰種啊。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先能夠嚇啊比較到嚇嗰、那個唔同喺邊度啊啊！即係而家我哋嘗試嘅比較咧啊，中西文化嗰、那個嗰、那個不同咧，我哋就見到啦啊呢、這個。我哋所講嘅宗教同科學啊，點解我哋會話呢一個西方文化嘅重心咧係宗教同科學咧？我哋講緊嘅西方文化嘅重心咧啊，係講緊呢種西方文化形式嘅宗教同科學啊。中國文化就唔喺呢度嘅啊，而相對地，中國文化嘅重心咧就唔係放喺啊呢啲地方。我哋睇翻中國文化嘅宗教科學發展就知道啦。唔係放喺呢度嘅，啊，咁所以咧係唔同嘅，啊呢、這個，啊咁樣而呢個西方文化嚇、啊，我哋啱啱講完嘅就係呢個咧嚇、啊，中國文化啊嗰、那個宗教同科學咧就是、發展唔到西方形式嘅宗教同科學嚇呢、啊、種咁樣嘅文化出嚟嘅，啊但係喺西方文化裏邊咧，佢哋就得啦嚇，我哋見到咧喺西方文化裏邊咧。他們呢是講到一種他們自己的一種宗教和科學的、哦、那是怎樣的呢、啊、就是、啊、我們見到西方文化裡面呢、啊、就算是古希臘、啊、都有他一種科學精神、啊、西方文化裡面、啊、古希臘文化呢我們有所謂這個、啊、科學之母、啊、的講法嘛、啊、古希臘就是科學之母、啊因為咧喺古希臘文化裏邊咧嚇，我哋見到咧有兩種精神，一種咧叫做阿波羅精神，啊一種咧叫呢個咧啊狄尼索斯精神，啊咁咧即係其一個就係太陽神嘅精神，一個咧酒神嘅精神，啊呢、這個阿波羅精神咧就代表住科學啊理性嘅精神，而呢個酒神嘅精神咧啊。就是、代表住呢個咧係熱情啊感性嘅精神啊咁、啊、所以這個呢個咧啊我哋見到希臘文化裏邊咧啊好早已經有這個呢個咧阿波羅嘅精神咧，正正就係代表住佢有呢種啊科學嘅精神啊呢、這個咁呢個喺西方文化裏邊嚇佢哋嗰個科學同埋宗教嘅精神係點樣咧？咁樣下次咧我哋會啊。詳細啲嚇，再介紹下喺呢個西方文化裏邊嘅宗教同科學精神係點樣嚇。好多謝大家。